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各政党团体5月30号在莫斯科举行联合讨论会，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。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。讨论会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办，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、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、国际苏联军官联盟等9个国家30多个政党团体代表和各界人士参加，还有我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应邀参加。讨论会上至开幕词后，一些人做了发言。发言者说，尊敬的金正恩同志是杰出的领导人，他千方百计地加强党，领导朝鲜在推动经济建设、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。讨论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，还发表了一项支持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联合声明。